好，7点钟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查经。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更新的尝试，就是我们也有实体也有线上的查经是同步进行。OK， 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这个教会一直有这样子的查经。其实这教会也就是从查经团契开始的。这是你赐给这教会的恩典的媒介，就求你叫我们忠心使用这个恩典的媒介，叫我们所有每一个使用的人都确实的恩上加恩，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努力做，而是凭着你的应许，因为这就是你设立给你儿女领受恩典，叫我们能够在真理的道上、生命之道上能够越加成长、越加认识你儿子的方式，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礼拜六晚上以下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是约翰一书。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一卷书。就求你叫我们不只是喜爱，也更加的明白，也更加的不只是爱这卷书，而是从中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大家手中都有拿到那个这份教材，所以这是第一次，所以每个系列的第一次，我们都会有一些前置作业。哎，以琳姐，你有教材吗？ 有。 那你要不要跟一个姐妹坐在一起？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印出来。 哦，我以为有印。那这里给你做，没有吗？没有吗？你这样。哦，那你 这样。啊，小玉，那你跟我一起好了。你的教材可以给以琳姐。好，我们现在这个基本一些前置作业是，我这个系列采用的注释书大多是用这两本，丁道尔的是 John Stott， 一个应该算蛮有名的，英国的牧师他写的，还有另外一个是 Karen Jobs 的另外一个系列的注释书，丁道尔的应该都有翻译成中文 ，OK。丁道尔通常是比较入门，但是 John Stott， 我认为他在这本注释书为了要显示，他不只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也可以做这种注释书的著作，所以他的注释书其实我觉得已经在丁道尔系列里面已经超乎丁道尔注释书的详细程度，而且还蛮深刻的。所以如果你买得到中文版本，好像全部系列都有翻译成中文，我是建议可以你们可以参考。OK， 本书的重点基本上我会认为就是是要认识耶稣，就是基督。那耶稣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但不只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为什么这个是重点呢？为什么这个是要点？因为认识他就有永生，有了子就有了父， OK， 就得到上帝就有永生。而且这个永生不论是在今世有今世的层面，更指向一个来世的层面。其中有一个我们新福教会应该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荣福直观的那段经文，在第三章那里。学者有诸多的讨论，因为显然这他也有在处理教会中的问题，因为教会中有些人显然离开了教会等等。这样说，所以学者一向都有讨论。Hello， 学者一向都有讨论，就是约翰在这本书里面，或作者，我先不讲约翰好了。然后没关系，他是在针对什么问题？教会中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显然，是不是在针对哪一种异端？所以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比较流行的，甚至可能你都听过这个名词，他们会认为约翰在这本书里面，或者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面所处理的那个异端的问题，就是某种诺斯底主义的问题。诺斯底主义就是一种诺斯底 顾名思义，诺斯底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知识，那就一种神秘主义，你要得到一种神秘的知识，这种知识可能是你要经过一种神秘的经验得到的知识，你要有这种知识，你才是真正的得救，你才真正有永生，你才真正认识上帝，是不是这个？我个人会认为不见得，就是大概是 Karen Jobs 或比较更近代的学者的认定，就是说约翰是处理教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为有些人他们就是离开了教会，但是不是诺斯底主义呢，或者另外一些的异端，不见得是或不是 OK 但是显然是他是在处理教会中一些错误的教导，而且这个教导导致有错误的行为，像有些人会离开教会，这个行为也印证他们的身份，本来他们离开了我们，就印证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等等的 OK。 所以作者在意的是要传递给读者正确的讯息，当然包括其中包括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特别的有意思，幸福的弟兄姐妹，因为其中包括正确的基督论，你要认识上帝的儿子，那耶稣就是基督，就不外乎就是讲他到底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特别是他来到世上做了什么，为什么他需要做他做的事情，以确保他们正确的认识道成肉身上帝儿子来到世上的工作 OK。 好叫他们有了这个知识正确的基督论，正确的认识上帝的儿子，人就可以确知自己有份于这工作，这工作就是他的救赎的工作，有份于上帝儿子来到世上要所成就的救赎之功，救赎之恩典，以至于有永生。我们会特别注意约翰在这本书里面处理的两个很重要的议题不断的出现，一个是爱，大家也都知道为什么约翰是爱的使徒，他的有些人称他为爱的使徒，在这本书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罪的问题，从第一章就处理罪的问题，基本上就奠定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如果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说谎也把上帝当作说谎的等等。另外一个我可以顺便一提的，在尤其所有圣经里面，这本书里面老约，我会说老，我还是习惯用老，我们先不要讲，就是说这个作者他时常用的一种论证的方式叫做，譬如说我们熟悉的那节经文，他大意上我们中文我忘记他直接是什么，他大意就是说我们中间有些人从我们中间出去，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就证明他们原来就不是属于我们，这是一种逻辑的论证方式。我们以前有提到这种论证方式是什么论证方式，给你们一个提醒，实践三段论这种论证方式在约翰一书不断的重复出现，也就是说有一个大前提，有一个小前提，那如果大前提有小前提也有，就印证一个结论 OK。 譬如说信耶稣是有永生的人 OK， 信耶稣就有永生，但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也必然会有善行 OK。这是小前提。那我看我是不是有善行，我有没有善行，我有善行，我有这种，你可以再仔细讲，我有这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意思，是圣灵所激励这种善行，因此我可以做出什么结论，就是基督徒所谓的确据，我有永生。这样子的论证方式在其实我们仔细看，在其实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里面就有了，譬如说上帝是不说谎的，而上帝拯救罪人 OK， 那我是不是被上帝拯救的，如果我承认我是罪人，我就是被上帝拯救的 OK， 如果我不承认我是罪人，那等于是我不是被上帝拯救，而且我是把上帝当作说谎，我也说谎，这一类的这种论证方式 OK。 好，那我们讲到作者，我会认为与大多数的福音派的学者认为就是使徒约翰。有的时候我会讲老约翰，因为你会注意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没有具名他是谁，但是在二书和三书他说我们做长老的，他称自己为长老。Okay. 在历史之中有些人会认为那个做长老的约翰和使徒约翰是两个不一样的人，但是如果我觉得那个细节我觉得我们今天不需要太多的讨论，但是我的预设立场就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都是同一个人写的，都是使徒约翰写的。虽然在尤其在约翰一书里面他没有说自己是谁，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说他的前四节是显然是一封书信，但是这封书信譬如说跟我们最近在看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或者保罗书信其他的那个书信的一开始有一个知识性的问候，似乎是没有那种先奠定我是谁我写给谁。Okay, 但等一下我们会看。其中一个就是与约翰福音作者是同一个作者的，等一下我们会看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从中文都可以读得出来，你读约翰一书然后你再去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他们的用词他们的概念他们所专注的那个东西都重复出现在福音书里面，在这个书信里面出现。所以写作的日期应该是非常的晚期，所谓非常晚期是在第一世纪的末了，大概在学者推测应该在90年到95年，公元90年到95年。所以你看到那个 AD 的意思就是公元主后。OK。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主升天之后大概60年左右 ,50 多年 ,60 年左右写的这本书，也是在约翰福音完成之后写的。所以应该是他先完成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在所有福音书里面四本福音书里面最后一个完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和前面三个对观福音有很显著不一样。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你读得出来。所以学者认为说约翰会比较晚完成这个约翰福音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已经有这三本对观福音了，然后他在写约翰福音为了要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补充，你要说补充吗？或者 complement 之前对观福音已经有的。就约翰福音通常很多的因素大家会认为他的著作的日期是在差不多是在80到85年吗？主后85到90年之间，也就是非常晚了，已经就是主升天之后大概五十几年之后。Okay. 所以你可以想象约翰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小子，可能才20岁出头，我们推测。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已经70岁80岁就 pushing 90岁也许有可能。Okay. 好，写作的对象没有明确的讲，但是学者推测可能是在现在的罗马当时的罗马亚细亚省。这个在我们之前查雅各书有出现这个概念，亚细亚省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最西部的那个地区，写给那一代的教会，但是不确定，但显然是写给教会，而且甚至是不只是一个在地的或者一个个别教会，是在那一个地区的教会。因为在约翰二书和三书显然他这约翰写给他或作者写给这群教会的人的信是要他们在教会中互相流传的。 OK, 你们读完以后要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封信你要拿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读，而且显然就是受信的或者他的读者是认识写信的人，从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就可以看得出来，从约翰一书没有直接，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他们讲说小子们啊这些这样的用词，显然约翰跟他们是认识的。 OK, 所以写作对象这是显然是一个书信，但是从他的整个的收录的里面跟希伯来书有点相似。希伯来书的开始也是没有那种制式的开始， 但是我们通常都会认为希伯来书是一篇讲章。学者通常也认为约翰的这封信一开始可能是一篇他在他的教会讲的讲章，然后有人记录下来，然后他再寄出去给其他教会的人。然后我会采取 Jobs 他的看法，就是约翰一书是第一篇第一封信寄出去的一篇讲章，第二封信是应该是跟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就是第二封信应该是跟约翰一书一起寄出去的，好像有点像是 cover letter， 就是解释这篇讲章是什么。但是约翰三书则是后来再后来一点再寄出去，因为中间教会中有问题，有一个人那个叫做丢特斐似乎不接待这些要传递这个讯息的人，所以有第三封信出来，就是要怎么处理这样子的人的问题。 OK 写作历史背景就是在初代教会，在第一世纪的末了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儿子他已经来了，他已经死了，他复活了，他升天了，这是五六十年之前的事，所以他的事迹已经被记录在福音书里面，包括约翰福音。 OK 而且教会也快速的拓展和增长，这个是在使徒行传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第八章从耶路撒冷拓展出去，而且拓展的非常非常的快速。那这样这个时候呢教会已经有在各地都有教会，而且有不同的人加入教会。我们可以用帖撒罗尼迦书的那个用词，就是这些人都是等待主要再来，显然的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期待，就是 Parousia， 就是主要再来的这个期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教会扩展到犹大地以外的地方，已经扩展到不是使徒他们亲自在教会教导，因为有教导的人在出去传福音，再扩展出去。那这个时候就有其他的人会进来，就会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甚至掺了当地的宗教信仰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教会历史中不断的出现，就是教义已经传出去，现在要维持的就是教义的纯正或者正统 orthodoxy。 所以这封信要处理的是预设，就是你们已经领受了福音，你们已经听到那个生命之道或者纯正的福音，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福音的纯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基督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是真正的道成的肉身，他不是只是一个幻影，他不是只是一个很伟大的好像一个神话一个概念。因为你可以想象，这是主升天之后大概五六十年之后，有可能有些人会进来，就是说他其实不是真的是所谓的上帝的儿子，或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希腊罗马文化所理解的那个上帝的儿子那个概念，只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等等。所以他约翰在这里要处理的是基督教信仰你可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纯正的信念纯正的问题，就是到底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然后信他的人应该会你们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生命等等。 OK 好的，到目前为止大家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刚说约翰一书是主后，就是这边写的是90到95， 对， 那你刚刚说是主后死后50年，所以这个是到底 五六十年左右，我们预测。 那所谓主后 AD 就是公元，公元的意思，主后和公元 不一样，主升天。 No 一样，那个就是正式的用词。我们现在说是主后几年？我们现在2026年，对不对？2026年，那我们会不会说今年是公元几年？西元，你要说西元也可以，就是2026年，一样的意思，对。我们 OK， 我们之前好像上其他的课有讲到说，在基督论那个课， 我们最精确的资料应该是按照那个时候做的那个，不是有人口统计吗？那些最精确的资料，我问你们，顺便问一个基督论问题：主是在我们手中最精确的资料，主大概是在公元几年出生？嗯，你是不是最近上过这个课？ 之前上课有讲过， 对对对，大约应该是在公元前四年，所以虽然我们说主后好像他是在公元零年或者有以主而生的那一年开始，但是那个是我们一般的说法，但是其实最精准的是在主后大概对不起，主前大概四年的三年到四年的时候出生的，所以如果他在地上活了33年34年的话，他应该是在我们所谓的公元三十年左右被钉十字架的，所以讲说在六十几年之后，就是这样推论30年。OK， 还有其他问题吗？凤姐，你这样听 OK 吗 ？OK， 可能在那个姐妹发问之后，我有点听不到。嗯。 OK， 好，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所以如果发问尽量大声一点。如果你们听不到跟我讲，想要那我可以再重复一次。 他显然刚没听到。 对啊，刚刚就是在问说这个，教材里面说的，主后或者公元90年到95年，那个意思是什么？中 AD 的意思 ，Yeah， after that， OK， 好，有其他问题吗？所以教材里面的下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那个 Karen Jobs 他的注释，我是直接把他的注释书里面拿出来整理的。所以对比一下，这个教材里面有，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对比一下约翰福音的用词和约翰书信一二三书里面的他的用词和他关心的议题吧。OK。这就是为什么学者认为我们称他为约翰一二三书，虽然他没有讲自己是约翰，就是认为这三本书信和约翰福音的作者是同一位作者。他们的用词就算在新约里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尤其那个太初 RK 那个在约翰福音翻译成太初，在约翰一书翻译成起初，是同一个字，都是以这个开始等等。光的这个概念，光和黑暗的对比，真理他怎么论说真理，还有关于子和父之间的关系，那个概念，认识子就是认识父，有了子就有了父，子与父原为一，在约翰福音，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再重复出现，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有没有关于这个对比，我是觉得就是自己我们可以留下来然后可以参考。OK 吗？这边这个我们之后在看经文的时候会陆续看到。然后接下来的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大纲，它分得非常的仔细，这个也是直接从注释书里面拿出来的。OK， 好，关于这个段落，我们现在就是在做前置作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们现在做实体的话，我会希望就是比线上的互动会更直接更多一点，对啊，所以都可以。 如果就这个对照表来看，那 大声一点，试着大声，看他们能不能听到。 戴口罩。就是 约翰一二三，你前面有讲，就是是为了亚细亚地区的教会嘛？ 推测应该是在亚细亚地区的教会。 那基本上就是基督论嘛？是不是？就是 不是？应该是说基督论， 以基督为中心的论述。 就是要认识基督是谁，是约翰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对，那既然已经写了约翰福音，那那些教会的会有也应该读过，那为什么要再重复？ 那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需要上基督论？所以福音书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我们新约的它的那个排设，就可以看得出来是有其用意的。福音书主要是讲什么？ 就是神是 你们听得到这边提出的问题吗？好，福音书主要讲的是什么？四本福音书从四个不同的角度。 耶稣是谁？他的身份，他的工作。 要讲耶稣是谁嘛？基本上就是耶稣是谁。那么之后呢？之后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也是记录耶稣之后他在地的身体是怎么样，他怎么样造就他开始成立他在地的身体，成立教会。 OK， 那之后呢？就是开始 doctrine， 就是开始教义了。第一本就是罗马书，然后保罗的书信，然后希伯来书、雅各书等等，然后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前书等等，这些都是在讲什么？是有关教会，但是主要的是什么？都是 doctrine， 可能每一本书的在意的那个重点不太一样。罗马书有罗马书他要的，可是我们不能说只有罗马书就没有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也是讲基督论，但是他从事某一个角度，他以大祭司的身份的那个角度切入基督论，但是也有特别强调他的道成肉身，尤其在第二章 right。而且真真实实的道成肉身，他必须要经过痛苦，第四章第五章那边所讲经过受苦，然后以达到完全的地步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人学习嘛，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但是你告诉你一个事实，你必须要做出什么，归纳出结论，你做出的结论不一样，但是只有一个是真理，对不对？所以后面约翰一书也是在后面，这个都是关于奠定。我已经告诉你这个资讯了，你要归纳出来的什么样的 doctrine， 什么样的真正符合真理的这个教义，这个是新约作者他们所在意的。所以不是只是告诉你，纯粹告诉你耶稣来他做了什么，你要怎么诠释他所做的事，你要怎么解释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所告诉你的这位的上帝儿子道成肉身。 OK， 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只有福音书，有些人会说哦，他的复活可能不是真的，那只是一种比喻，一种隐喻，或者一个神话，或他没有真正的死，他只不过是看起来像死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会有这样。所以后来的人譬如说约翰一书教说只有相信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而且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样子你才是真正正确的认识他。Okay， 有其他问题吗？就连我们现在已经2000年以后，我们都是读着同一本圣经，异端之所以是异端，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回到圣经，所谓回到圣经，可是他们的诠释出了问题，他们的怎么解读这本圣经就出了问题，都是回到同一本圣经。对， OK， 好，半个小时我们前置作业，我们就继续的看，我们就看那个今天看一到四节。我们还是请一位帮我们念好了，这个是和修本的版本，跟和合本稍微不太一样。 还是志成你帮我们念，因为你离麦克风比较近。 好那牧师我来念。 对， 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看见了，现在又做见证，把原与父同在并且向我们显现过的那永远的生命传扬给你们。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扬给你们，为要使你们也与我们有团契，而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我们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 OK， 所以应该读第一节你就马上就会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起初有道，道你如果知道的话就是话语，道这边也有出现 Logos， 道与上帝同在，那节经文中文的翻译不论是和合本和和修本，我没有参考其他版本，但是和合本和和修本我们比较熟悉的翻译是这样子翻译，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样子的翻译是 OK。 很多时候因为希腊文呢，它的排序的次序不见得和我们惯用的中文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更改它的排序次序，以更忠实的表达作者应该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在这里这样的排序次序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会认为是会有点误导。所以在你们的教材里面那个初体的黑字，那个是我直接按照原来希腊文所翻译出来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中文的翻译不会这样的翻译，因为这样读起来很奇怪。但是比较能够这样直接的翻译，比较能够就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要比较能够了解这第一句话或第一节经文作者他要传递的意义。 OK， 所以我来读，那从起初的那个那是一个后一个那， OK， 那然后连续有四个那，从第一个那、第二个那、第三个那、第四个那，那从起初的就是那我们所听见的，那我们亲耳看见的、看过的， OK， 然后再有一个那我们见过的，这见过是另外一个希腊字， OK， 那我们亲手用手摸过的，然后最后才是关于生命之道的， OK。 所以你在看这第一节的时候，你马上面对四个五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那是指什么，那从起初了，那我们听到，那我们呢，而且这个四个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有关系的吗，是指同一个东西吗，还是说第一个那是由后面三个那来诠释。 OK， 我继续讲，可能你比较懂这个意思。因为如果是中文的翻译，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你会指他那个他在讲什么？有人说耶稣，有其他想法吗？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是什么？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它是指什么，或者指谁？你很自然而然就不用想太多，就是你以前读这段经文，你 圣父啊， 圣父哦，有人说是圣父，生命之道，有人有其他想法吗？认为是直接就是指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请举手。对，我以前也是，中文就直接就是哦，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而且你回想到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道与上帝同在，等等，你知道吗？那个约翰一书很明显的那个道就是指基督。但是在这里，因为它原来不是论起初的，那是指一个东西或一个人或者一个谁或者某个东西，先不要讲，然后生命之道是在最后，所以这样子排列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你不见得一定那个生命之道到底是指什么，等一下我会再解释。所以而且那个那 不太可能是在这边，因为他有用那个后那个那，不太可能直接是指某一个人，尤其是男人耶稣基督，因为他用的那个那是一个中性的代名词，中性的代名词都是通常是指某一个事物，某一件事。 OK， 如果他是指某一个人，他会用，尤其是男人，他会指，他会用一个阳性的代名词。所以学者通常会认为说那个那可能不是直接指耶稣基督。好，我们先放在这，我们先说应该不是直接指耶稣基督，但显然是指一切关于他的事，他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我先讲就是关于生命之道。 OK， 什么是从起初的呢？因为从起初这个概念，从起初这个概念其实在约翰福音有出现好几次，也是我们主他似乎自己时常喜欢讲。譬如说最有名的是他在那个告别的讲论的时候，他说我对你们讲这些事，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在一起了。在约翰福音15章最后一节27节，那个起初是指什么？耶稣讲的从起初是指什么？翠雪 OK 吗？这样，耶稣在那里讲从起初，用这个，因为这个从起初，从起初，在约翰福音出现好几次，在这里也有出现，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出现，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当约翰福音15章27节那边记录说，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在一起，他是对门徒说，而且是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那个讲论的时候说的。那个起初很明显就是从我事工的起初，我就呼召你们与我在一起，有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是约翰福音不见得一定是那个意思来，太初有道的那个从起初的那个起初指的又是什么？ 还没有被造的世界之前。 对，最先最先的，不是说某一个时间点，是在有时间之前的那个起初。 OK， 但是在这里的起初是什么？我会认有想法吗？ 是在世界之前，时间之前。 我会认为其实这里的起初是在，特别是在讲所有的，不是事工的，是所有的一切，就是跟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太初有道的太初类似。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但是如果你把它和生命之道分开的话，这样子你就比较能够，暂时的你比较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说法。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讲说从起初，他会讲说从一开始啊，最先开始的。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有五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约翰在这一节里面特别的重复使用那个动词，都是跟感官有关的，听到看到，用两种说法，看到然后亲手，他甚至用那个字亲手，用手摸到的，他不是只是摸啊，他说用手摸到的。为什么？ 因为是事实，他亲眼见证。 可是是什么样的事实？为什么我们譬如说我跟你讲一个事实，我不会特别说这是真的，然后因为我听见看见，我用手摸到。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事实，我们不会特别去这样讲，这是真的。但是如果我要跟你讲说听见看见，而且两种方法看，而且是用手摸到，就表示说相对于有另外一个东西，本来是听不见看不见手也摸不到的。它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虚幻的。而且这个实体不是 在历史时空存在过， 在历史时空中存在过，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不是只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不是只是一个神话。 OK，也就是说，为什么回到原来的从起初的，我会认同，就是许多学者的认同，从起初的是特别是指原来那个在时空以外的，从太初的，你根本听不见，你根本看不见，根本无份于它，你手根本摸不到的，所以有一个进入。那从 本来是从起初的 Hoenopoarche 从起初来的，现在成为了，也成为了现在我听到的，我看见的，用两种方法说，我看见，我观察到的，而且我曾经亲手摸过的。OK， 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一节里面就有一个进入，我们要见证的就是这一位他的事迹。他一手所见证的不是一个永恒中的第二位格，因为那永恒中的第二位格我们根本无从，我们在肉体根本无从得知他，但是他居然在时空中成为我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而且我用手可以摸得到的。这个跟旧约里面的上帝是你没有办法见到我的面 ，right？ 而且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到他面前的，是完全不一样，没有办法碰到他的。那原来在时空以外的，现在成为可以听得见、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到。我现在他在乎的就是我现在写信给你们的，就是关于那一位。OK， 所以我会认为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有这个进程了，也就是说我不是纯粹跟你们讲一个上帝，甚至是三一上帝，而是三一上帝有一个第二位格，他的儿子在等到时候成熟，他确实生在律法下，生由女人所生，真真实实的成了你可以碰到他，你可以看到他，你可以听到他的人。 OK，那另外第四个问题就是谁是我们？我们看过，我们听过，我们摸过。通常会讲说见证过耶稣的，特别是他的门徒或者使徒。OK， 可能，但显然写这封信的是一个人 ，right？ 约翰。所以这个我们可能是一种惯用的，有的时候在圣经。旧约里面有许多学者会认为，当耶和华上帝说我们的时候，他是用一种皇家式的我们，但是我会认为那其实就已经暗示三位一体了。但这里的我们可能是一种就是跟皇家式的用法有点类似，就像一个君王会说我们，是一种权柄性的我们，就有点像。还记得耶稣和那个尼哥底母在对话的时候，他也是用我们来说他自己。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我们所教导的，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我们他应该不是讲我和天上的天使或我和我的门徒们，那个我们应该就是指他自己一个人，可是是一种有权柄的，你们知道的，来我告诉你我们知道的，你知道在强调他的权柄。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是一位作者，可是他是一种带有权柄性的我们。OK，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生命之道？在这段话的最后一个字，关于那生命之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为什么生命之道可能不是直接指在这里，并不是直接指第二位格道成肉身的那个道，因为在第二节里面，显然。耶稣是指那个生命，在第二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生命之道就是一切关乎他的事迹，他所教导的，你要说纯正的福音吗？这样子讲好了，他的话语，他的福音，所以一定是关乎耶稣，但是可能有一个更广阔的概念。我要跟你们所讲的就是见证他，关于他是谁，他所教导的，他所教导我们的一切的，我们都听过，我们看过，我们甚至可以摸到，这就是，而且我是带着权柄来告诉你们这些事情。Okay. 好，好，关于第一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嗯，我几个问题，那个亲眼看见跟后面的见过， 嗯， 都是看呢、啊。 都是看，学者通常认为第二个希腊字有一点像是我们所谓的，我不只是肉眼看到你，而是能够做出观察。但是， 他这两个字在新约中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是互相，就是可以互相交换用。但是学者，因为这是学者的意见，就是为什么会有两个，都是跟看，而且第二个他是用我的眼睛看，第一个他就是看一个动词，第二是用眼睛看过的。OK。 第一个是亲眼看见。嗯。按照你的顺序吧。 看一下。其中有一个是第一个还是？ 亲眼看见。 再 来见过、 嗯、哦，对对对，第一个是亲眼看见，第二个是见过。通常学者认为第二个那个见过在这里的意思就是那个见是超洞见，好了，中文可能叫做洞见，就是我不只是眼见，我还有洞见，他的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仔细的看，我仔细的观察，我不只是看到它是一个真正在我眼前的事实，我可以仔细的观察它，得到一些结论，有一些洞见，大概是这样子。OK， 是有点奇怪，亲眼看过，然后我还要看见，但是你可以看到约翰在这里他有重复，不止在这里有重复，他之后会重复，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然后等等，他也许他说话方法也许有点是这样。哦，还有一个值得提醒的，就是他在这边的等到第二节这边会看到。好，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宜兴和凤娟， 我想问一下，刚刚的结论就是，那刚提到的那四个那，指的就是生命之道，指的就是耶稣跟他所有的作为， 他的教导，他的作为，他的话语。对，他原来是从太初的，如今成了现在我们可听见、可看见、可摸到的。我现在要跟你们讲，就是关于这个生命之道，关于他的所有的生命之道，他的事迹、他的教导、他的作为，他是谁？所以第二节我们继续看好了，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生命之道和生命，如果你真的要。为什么我们刚刚会讲说生命之道可能不只是指基督，因为这里的生命显然是指上帝儿子耶稣基督。 OK，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已经看见了。你可以，因为这个看见希腊文原来是过去完成式，现在又做见证，把原与父同在并向我们显现那位永远生命传给你们。这边我也重新翻译过一次，我来读，就是在你们教材里面的那个叫什么 bold 显体字，黑体字粗体字，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被我们看见了，又被我们见证和向你们宣扬。那面向父 pros 与父同在，中文翻译与父同在的 OK。向我们显明的永生，就是那面向父向我们显明的永生。 OK， 这是讲永生上帝儿子成了可被人看见、可被人见证、可被人听见所摸到的。刘毅约翰在这里的进入中文比较不容易看出来，但是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显现了，他被我们看见了，那原来是起初的，来自起初，来自时空之外的，现在成为可以被我们看见、可以被我们听见、可以被我们见证的。这两个用词，一个是过去完成式，一个是过去式，就是表示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完成事情。但是后面这两个，而现在呢，我们向你们见证、向你们宣扬，这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所以进入是我现在对你们所做的、对你们所见证、对你们传扬的，是基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他的进入，而且他的见证，我们可以说是基于耶稣他对自己的自我见证和他的被差遣。怎么说？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经文，附加的经文，从约翰福音，耶稣他自己说的话。我觉得耶稣 对不起，约翰在这里所说的话，其实在回应或者回想他听过他的老师，他的主对他们说的话。他说，那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然后耶稣也会说，我是为我做见证，而且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而且他不是凭着自己讲的，是差他父来的，给他命令，他听到什么，叫他说什么，他就讲什么。然后耶稣自己对他的父说，你怎么样差我来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来到世上。所以照样差他们来到世上，约翰在这里其实就是做着他的主，照样照着他主怎么样被差到世上，现在他做的跟他主做的事是一样的事情。 OK，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那段经文，约翰福音15章，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 OK， 因为你们已经过去是看到我做的事，你们已经与我同在，你们见证这件事，所以之后你们要做的事就是要为我做见证，要宣扬关于我的事。 OK， 等等等等。那约翰自己在约翰福音说，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因为我们看过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这个见证的记录是关于指他自己是被父所差遣的。那我们可以延伸一点讨论，就是这个差遣是基于三位一体的在永恒之中的发出。指在时空中的任务是基于三位一体在永恒中的发出，那是关于三一论和基督论，我们就不多讲。但是我觉得从这节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差遣的那个概念，见证，差遣和见证的之间的关系。但我要你们特别留意，在中文也是看不出来，原与父同在，他用的介系词，同在的那个介系词是很有趣的。太初有道与上帝同在，是用同一个，都是很有趣的。他不是用 meta， 他是用另外一个介系词 pros。Pros 的意思，通常的意思是有方向性的面对，所以这个跟那个Eternal Procession 也是有关系，永远的发出次序关系也有关系。但是我们在这边只是看到约翰在这里用的这个词，只有他这样子用，跟约翰一书的那个同在，他用的是 Pros 直接翻译，他是面向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你直接翻译是道面向上帝。OK， 在这边用的是同一个字，用同一个原与父同在，原是面向上帝。OK， 道是面向父的，或者面，那个道是这边翻译是它是原来是与上原是。与上原与父同在是直接翻译，就是原是面向父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留意那种，就是之前有提到新约作者那种理所当然不需要多加论证的三一论 OK 和基督论 OK OK 这一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Pros， 面向，其实它没有面这个字， Pros 它的意思就是朝向的一个。但是如果我们要说，因为是在讲位格，所以我会用面向。有些人会直接用英文说，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The Word faced God, was face to face with God. 面对面，就是有些中英文的他会把那个，因为他用的介系词是那个，有的时候是翻译成对象或者面向或者向着上帝，所以是有一种它不只是同在，同在就是好像它比较像 static， 比较是没有 没有方向性，我就是重在。但是 pros 的话，我觉得很有趣的，其中有很多奥秘，也许我们到天上就会知道。但其中有一个，不管你怎么样朝向或者面向，它是有一个方向性，也就是它不是死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跟永恒之中的关系就有关系了。我们说三位一体永恒之间的关系是 procession， 不只是关系，它是有一个方向性，有一个动的。所以只是面向上帝，我们会说这个是三位一体的永恒之中的 perichoresis， 永远的互助互动，或者永远的 relation of origin， 永远的那个原始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就是已经是全然有生命的，不是死的，不是我只是在这个位置，你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在同一个有同在，比同在更有生命吗？或更 active？ 那我这边特别提到是有趣的是，他在这边用的是只有约翰这样子形容，用这个字 pros， 面向面或者朝向父，只是朝向父的。OK， 所以这边已经告诉我们子和父的关系了。OK， 子和父不只是这边只有提到子 ，right？ 没有说上帝的儿子，没有直接讲这个，只有提到子。但是如果有子又有父，就表示他们中间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是有那种面向面朝向的，那种有动作、有生命的那种关系。那下一个就是这一位。那原与父同在的，原来或者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在父怀中的那一位，现在我们看得见，而且我们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扬给你们。原来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的，只有在父怀中的原文。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我们之前有提到独生上帝，他把他显现出来，他把他显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嘛 ，right？如果从来没有人可以看见上帝，那在父怀中的那独生上帝也没有人可以看见。但是是那一位，原来在父怀中或在父旁边的那一位，他把他显现出来。同样的概念，现在呢，我们因为他把他显现出来了，因为他已经显现了 ，right？ 所以我们把我们所看见、所听到的再传扬给你们。OK， 这就是他重复在出现，之前已经有提到所看见、所听到的和传扬，他现在又重复出现这个字眼，所以也许这是约翰他的用词，他习惯，他为了要强调一个东西，他会重复用一个概念、一个用词。我们再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扬给你们，传扬给你们干什么？为要使你们 Hina 有一个目的性，有个介系词很重要。这一切为什么要传扬给你们？为什么他要显现？为什么他要让我们要看见？因为要传扬给你们，最后的目的只是传扬给你们，传福音给你们，有一个目的，使你们与我们有团契 ，communion， quinonia。这个其实第三节就叫我们今天去探访那个佩的妈妈，然后就问他，你一定很好奇，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只是你女儿为什么每个礼拜天要来教会？你必须，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想，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们为什么，约翰为什么在意？他在这边为什么在意？要把他所看见、他所听见、他所摸到的见证他，然后如今传扬给你们。好叫人得永生吗？是叫人得永生，但是你可以再问得永生干嘛？或者好叫我活得更有盼望，我的生命更有目的，人可以活得更美好，甚至用圣经的用词、耶稣的用词，活得更丰盛，什么意思？或者很多人会说，我信耶稣，因为他带来给我很多安慰，也给我很多智慧，让我可以面对生命的大小事情等等。但是约翰的理由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他讲的就直接了，没有比这更直接了。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要认识耶稣？他居然在这边讲，可能我们都不会想到。 我们还是养成一个习惯好不好？我们到这边把那个手机关成静音。为了要让我们、你们和我们有团契，我们在这里可以先讲，你们就是收这封信的人，那我们呢？就是前面这边我们会说是使徒约翰嘛，其实就是已经领受了这个真理的生命之道的见证过他的人，如今我们要把他传扬给你，他和他所教导的一切是传扬给你们，最重要不是叫你们可以活得有更好的生命，叫你们以后可以上天堂，最终的目的他在这边居然是讲好叫我们有团契。 Why？接下来他说因为这个团契是什么，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 OK， 谁的儿子？谁是上帝的儿子？父显然是指上帝，上帝的儿子他的进入是什么？因为我们，不管这我们是谁，是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团契，因此你们和我们有团契。而你们和我们有团契的那个机制，那个 mechanism， 为什么你们和我们有团契？是因为我们把这福音传给你们，是因为我们向你们见证这个福音，我们如此传给你们，你们如此领受了，所以我们有团契，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给你们的目的。为什么有团契这么重要？譬如说我们在这里有团契，是因为对我们礼拜六这样子是比较有意义的，花礼拜六的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约翰是这么想？啊，我们今天时间有点超过，我们大概再十分钟。线上的同学，你们有想法吗？为什么？约翰在这里大可以说，我们把他传给你们，而且他之前已经讲生命之道，好叫你们得生命，好叫你们得永生。他在之后也有这样子的概念。但是他在这边居然他第一个想到是好叫你们与我们有团契，然后他说我们的团契是原来是与父和他儿子共有的，共享的团契。 不会跟之前牧师你说请说那个同在有关系，就是我们有与耶稣基督与他的父团契，是面对面的团契，他并不是指的像是像跟那个会有关系吗？ 不是那么直接的关系。我认为其实好了，就想到一个最直接的，他我认为他这么直接的这样子写，约翰使徒约翰他曾经是在耶稣怀中的那个偎依在他身旁的那一位，来最后晚餐那一位，他直接想到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永生，如果我们只不过生命更好，我们生命更有意义，我们生命可以活得更有盼望更喜乐，神到最后如果我没有办法怀在主的怀里面，就像那晚我怀在他的怀里面，依在他怀里面，就像主他自己说他曾经是在永恒的时候在父怀中的那一位独生真神，那一切都没有意义。你听懂我意思？他可能直接想到就是那最后分别的祷告，通常最后一件讲的事可能也是在他脑海中烙出最深刻的印象，最后的祈求指向父，提出最后祈求是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与我在那里在一起。所以如果上天堂没有团契，没有与他在一起，没有那没有意义，不是天堂。所以基督徒生命，我们认识基督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与子有团契，与子有团契就是与上帝有团契。与上帝有团契也表示，那我们可以延伸，一定是什么？与彼此有团契，因为我们是连结于同一个身体，一个枝子、葡萄树，我们都是肢体等等等等。所以我认为约翰就是很直觉的，就是最终目的就是我们要有团契，因为我们的团契本来是跟上帝和他儿子的团契。那如果你信耶稣，你领受这一切的教义，正确的基督论，到最后是没有这个团契，没有与上帝儿子有团契，因此与上帝儿子的肢体有团契的，那一切不就是枉然的吗？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学者也有指出，其实约翰已经埋下伏笔了。那从这个团契之中出去的人呢，之后在第二章他就会处理了。 OK， 在 OK 这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信仰是我自己的事，我可以自己跟耶稣建立关系就好了。我不一定要上教会，而且教会真的很烂，教会有很多什么什么，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也受到伤害什么什么，所以我现在不要在教会，只要我自己跟耶稣有好的关系就够了，这才是最真实的信仰。你认为按照约翰这就我们现在看到三节，对约翰来说这是有可能的事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领受这个生命之道的人，真的有可能我只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人都太烂了，我跟你们不要有团契，不可能，不可能。因为这个进路就是上帝指定的进路，不只是传扬他，不只是传扬教义，而是领受了这个教义，领受了这个基督，领受了他的人是也一定是有所团契的，跟他有团契也就必然跟彼此有团契等等。然后最后他说，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写就是在约翰一书一共出现13次，这是第一次出现。最后一次在5章13节那边，我把这事写给你们，同样的意思，其实好像就是一开始一结束到最后都有同一个目的。同一个目的是什么？喜乐得以满足。得以满足，我们之前在希伯来书也有看过，或得以用另外一个字，得以得到完全的地步。在圣经里面这一类的用词出现都跟达到某一个目的有关系。Okay. 所以在这里喜乐得以满足，在约翰福音 这个用词也出现过很多次，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有。所以约翰在这里是什么？约翰得以满足的喜乐，他要达到什么目的，达到什么目标，他为什么满足？在你们的教材里面的经文，那个引用的经文，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经文，那个喜乐得到满足和关系或者团契都有一定的连结，一定的关系。OK， 譬如说那个娶新娘的新郎，那个我们跟孩子们最近在读施洗约翰对耶稣做的见证。他的喜乐得到满足是因为他所见证的或他带领的那位新郎，他自己喜乐，他娶到新娘，这个取决于他和什么新郎的关系。耶稣对门徒说，我已经对你们说这些事，是要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让你们的喜乐得到满足。得到满足是什么？因为你们基本上你和我有关系， right？ 而我的喜乐就要在你们心里面。所以这种的，不管是关系还是连结还是 communion 还是团契，就不是一般的我们可能在教会中时常认为的团契。团契就是我们有共同的嗜好，我们是共同的族群，我们都可以谈小孩子的事，无可厚非。我们有共同的兴趣，我们都很喜欢看电影或者什么，我们都是同一类的，等等等等等等，不只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而是建立在什么？就是他前面所讲的，我们本来是与上帝和他儿子之间有团契，现在我们和你们有团契，就表示你们也和上帝和他儿子有团契。所以这最终是建立在什么？与上帝之间，或与主耶稣之间基督的关系，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与基督连结 right? 与基督联合，这个是 union with Christ。 我们时常都会以为这是我们个人的，我们与基督联合，但是与基督联合就必然有一个什么集体的层面。你不可能与基督联合而不与基督的肢体联合嘛。所以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叫我们有关系，好叫你们也与上帝儿子有关系，这样子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样我们的喜乐也在你们的喜乐里面。有些抄本的翻译是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喜乐是比较抄本都有，你们和我们，但学者通常会认为可能最先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是比较难懂的概念，所以之后才会有些抄本会把它改成你们。但不管是你们和我们那个概念，尤其是延伸约翰福音下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使我们有共同的喜乐，都达到共同的目的。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今天8:12，凤娟 OK 吗？钟妮姐 OK 吗？宜兴 OK 吗？有没有想法或问题？大家 前面讲第三节那个为要使你们与我们有团契，那就是希望说我们传的那个人，我们一起团契，也变成就是也是与基督一起团契的概念吗？因为你们刚好进来我家嘛，然后也在我妈妈面前就问我说，我怎么信耶稣嘛？然后我就想到，我们讲。跟他见证这个部分，是希望他与我们一起团契，也可以就是你就证明呢，他也是在跟上帝一起团契，那他就是，就与基督有关系有联合的意思。 应该是说 ，OK， 我们看第三节，因为我们是把它拆开来看，我们再看一次，我们把所听见、所看见、所听见传扬给你们，要使你们也与我们有团契。如果是只停到这里。然后 OK 好，那我们有团契，因为我们共享，我们都共同认信这一个关乎这个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事，但他不只是停在这，因为他有下面一个，而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共有，这跟他所见证所听到那显明出来的，然后今天在对你们见证再传扬给你们，这个是同一个脉络下来的，延伸出来的最终的结局就是。把它传扬给你们，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个是同一位主。OK， 这样讲好了。但不只是我们之间有团契，而是使你们最终，因为我们本来是与他有团契，我们见证他的。你们今天因为我们对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也跟 耶稣 有团契，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你可以再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譬如说我们跟家人讲说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可以跟他讲说信耶稣可以不用去拜其他神明，可以给你带来平安，这些都没有错，但这都取决于一个最基本更基本的，我们时常没有直接表达出来，也许不直接想的，是因为我们 koinonia 与他有团契，或有份于他，不用另外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得到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我们属于他的。 我也想要传给妈妈。 你妈妈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上帝儿子是你的，他是爱你，为你舍己，他把他自己给了你，你可以得到一切的好处。如果你没有得到他，那其实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用处。你可以得到一切的安慰，可以得到一切其他的一切的福分，但是如果最终你没有与他有团契，无份于他，他不是你的，他没有把他分享给你，你没有领受他，都没有用。 正如他在世间开始，这起初他就把他分享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 对，从起初那个我们原来无份于他的，他居然有一天来到世上，好叫我们能够看到他，听见他，能够有份于他，将他显明出来，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我想这个是约翰在这里所讲的那个团契 Koinonia， 那个真正的意义，不是只是我们可以在一起吃吃喝喝，一起聚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而是真正的就是有份于那个生命，他在这边所讲的。 Yeah，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就因为已经超过时间15分，8:15，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团契，也希望我们能够使用这个团契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中的帮助，也借由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主啊，也愿你能保守我们以上后的早中，赐给我们晚间有一个好的睡眠，让我们能够来为明天的主日聚会来做准备。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我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之名祈求， 阿们。谢谢大家。